第二十五集，我急了。企业越大，分工与阶层越分明。温世清作为销售部的一名中层主管，是归赵总监直接管理的。我作为直系高层的领导，将他叫来谈话，说的还是些虚头巴脑的内容，并不合常理。温世清揣测着我的想法，腼腆道， 毕竟我很少有能跟你单独交谈的机会。 甚好，虚惊一场。二十五岁的我的名节暂时保住了。我不习惯和人打官腔，试探出了结果后就想将人先打发走。温世清还在没话找话，战术夸了一轮公司以后，将话锋刮到了我身上。 我其实很仰慕您，先前在财经新闻上看到关于您的采访时，我就决心要加入盛记。 温世清在谈及此处时，突然从不适应变成了适应过头，可能是会议上我确认他身份时和他长久的对视，也可能是我摘掉的对戒，可能是我将他单独叫到办公室里的关心给了他十分的误解与动力，剩下的90分纯属他自己内心狂野。所谓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，不怕一万，但谁还不信奉个万一呢？温世清向我走近了一步，突然就跟没了骨头一样，一步三晃，骚气外溢，举手投足间每一个动作都精心设计过，声音里都带上了小波浪，将气氛浪得越发焦灼起来。 您很英俊，也很有魅力，是一位非常有才略的领导者，我真心仰慕着您，也非常荣幸能够在您的领导下工作。 你夸25岁的李宇征是优秀的领导者和老子有什么关系？季星辰，你快回来呀，有人勾引你老公。然后季星辰就真的推门进来了。被职场性骚扰的我差点就骂人了，是季星辰救了他。亏我还觉得这伙身上有沈鱼的气质，简直就是侮辱了沈鱼。何况满公司上下谁不知道我现在的爱人是季行辰。25岁的我不会真的没在私下里关注过沈鱼吧，并不知道这个劣质品身上有现在的沈鱼的影子，否则将这伙放身边，眼睛怕是都要被这里沙子给硌瞎了。25岁的我面对职场性骚扰时会怎么做我不知道，19岁的我真的会顺着门一脚给这货踹出去。在我实施行动之前，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，我让门外的人先进来，然后季行辰就进来了。我怀疑季行辰在我身边偷偷安插了眼线或者监控了，不然怎么会这么窜。季总威名远扬，温世清果然是明知故见不作为的吓了一跳，然后将视线软绵绵的投向了我，一副我们被捉奸了，你老婆好可怕，我好柔弱，你要是个男人就站出来保护我的无助作伴。滚哪，老子跟你清清白白。季行辰在感情纠纷上意外的是个粗神经，完全没在修罗场的状态，将手上那个看起来就很重的购物袋放到了我的办公桌上。一路走过来，手掌都被袋子的提手给勒红了。季行辰察觉到了我隐忍的怒意，揉搓着掌心处的红痕问， 怎么了？ 季行辰视线偏移，跟还泛着骚气的温世清交换了眼神，看清了这张我昨天特意问过的脸，嘴角的弧度冷了一分。 我打搅到你们了。 季总您别误会，我跟李总没什么。 你在狗叫什么？你在狗叫什么？ 我拍着桌子猛然起身，厚重的实木办公桌轰然震响，却远不及我所外发出的怒意。 你他妈还想有什么？ 温世清敢这么招我，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25岁的我是个善于控场、情绪内敛的体面人。可能会有的百种反应中，最差不过是一句轻描淡写的劝退，说出去。可他没赌对我的年纪，我直接踩着桌面跃起，猝然出笼的恶兽似的从办公桌上跳了下来，汗力的迫近他。爱给自己加戏是吧？今天你要是演不明白，别想出这个门。温世新的脸上瞬间没了血色，被我充满戾气的目光盯上，后退着向纪星辰的身后躲了一步。 操，你他妈离我陈哥远点。 纪星辰将我拦在原地，皱眉道， 别说脏话。你们李总近期心情不是很好，还请见谅。这儿没什么事了，你先去忙吧。 温世清如蒙大赦，圆润地滚了出去。我被气得吐魂，半死不活地摔回在了椅子上。就冲这名员工看我时饶有深意的眼神，与看到我手上没戴戒指就按耐不住欣喜来看。甭管25岁的我知不知道有这么个人，为了防止25岁的我真在路边捡垃圾吃，我都要扬了这粒眼中沙。我之所以没在职场废话环节就开除这名员工，是想着开除这种事儿应该要跟纪星辰商量一下，但现在我要当家做主了，我要开除他。 理由呢？ 那个不要脸的货色勾引我。 我为了让纪星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又补充，主要勾引的是你25岁的老公。纪星辰神色微妙，对我的话有些意外，对这个状况倒不是太意外。林子大了，什么品种的树都有，我这个林子的林场主难免会被突然伸出来的烂桃花绊一下。 所以这位你昨天感兴趣打听过的人是主动出现在你办公室里的吗？ 你别乱说话，我对他才不感兴趣呢，我是在帮你抓出轨。就是他有不有一点像25岁的沈瑜。他今天开会时冲我抛媚眼，我以为25岁的我跟他有一腿就查他了。不过25岁的我跟他应该连话都没怎么说过。你别拿这种眼神看着我呀。 看不出来啊，李宇章，你内心戏还挺多的。 我梗着脖子哼着，我这是收集信息。 毕竟一觉醒来人生被清荡了6年，我总要留意一下我的社交情况。纪行辰带笑不笑的将他带来的购物袋推到了我的面前。